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1，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昨天是国庆黄金周第二天，全国多地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倡导绿色低碳用电习惯，北京暂停夜间灯光秀；昨天是北京冬奥会特许上新日。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是国庆黄金周第二天，全国多地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电力、民航等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运输组织，强化安全管理和便民服务，保障广大旅客安全有序出行。与此同时，相比9月30号和10月1号，机票价格明显下降。购买昨天上海到深圳的机票，最低直飞裸价只有191元，而今天的机票更低，票价只有140元，相当于经济舱 0.7 折。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昨天到10月5号的热门目的地机票价格比1号有较大幅度的降价。另一方面，京郊游等短途周边游火爆，房车、露营等新玩法受欢迎，部分京郊民宿已经销售一空，而受到未来三天降水降温天气影响，温泉景区销售旺盛。国庆假期期间，节约能源、践行低碳绿色理想不可少。近日，首都文明办、市城管委、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发出倡议书，倡议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用电习惯，同时北京将暂停灯光秀，压减夜间景观照明时间。体育方面，昨天是北京冬奥会特许上新日，一系列具有纪念性、收藏性和实用性的新款特许商品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集中亮相。这次发布的新款特许商品包含多个品类，既有冬奥会倒计时100天纪念银章、冬奥场馆系列纪念银铜章等贵金属系列产品，以及北京中轴线倒计时系列纪念徽章、点燃冬奥倒计时系列徽章、上古神话系列徽章和秋季户外用品等。国庆档期，众多影片正在上映当中，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目前，《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两部电影占据着排片和票房的绝对优势。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唐思萌，你好。 杨冰冰， 来介绍一下目前国庆档情况如何？ 先来关注一下数据方面。根据猫眼专业版，电影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含预售已经达到了17.37亿元。那么虽然国庆档期内的新片数量不少，但是呢分层很明显。头部影片《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这两部影片从9月30号公映以来就是一路领跑。那么其中呢，在今天《长津湖》排片占比45.9%，上映四天票房已经超过11.9亿元。《我和我的父辈》排片占比30%，票房是4.7亿多元。而目前电影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含预售第三位的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只有1950多万元，票房第四位的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票房价有1920多万元。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影片长津湖。那么在国庆节当天是打破了国庆档单日票房的记录，更是接连刷新了超过10项的票房记录。那么影片呢是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全情全景地还原了这场史诗战役，表现了志愿军战士服从命令绝不退缩的精神。那么假期里呢，其实很多观众都是全家一起来观看影片的。那么影片对于雄壮宏伟的战争群像的展现是令观众震撼，而片中角色的命运也是牵扯着观众们的心。 另外呢，国庆三部曲的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是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导演联手打造的。那么很多观众其实近年来都是连着观看了像《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和《我和我的父辈》，也是感受着立足大时代当中的小人物，就是普通人和时代的这种紧密的相连。而这部《我和我的父辈》呢，是追忆了四个小家里平凡而又伟大的父辈们的奋斗经历，同样也是让观众 动容，也是感受着信念、信仰、坚持、拼搏等的力量。好的，感谢唐思萌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昨天零点到二十四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 云南9例，吉林1例，吉林1例，山东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其中辽宁1例，广东1例，本土病例2例，黑龙江1例在哈尔滨市，福建1例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将于10月5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在潜艇毁约事件后，两国只在重建外交关系。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报道称，在法国失去一份利润丰厚的潜艇合同后，法国和美国此次会谈旨在重建外交关系。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继9月23号在纽约举行会晤后，双方将举行深入的会谈，以确定重建两国信任所需的步骤。同时，正如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纽约所说的，走出这场危机需要时间，需要坚定的行动。此前，勒德里昂已多次公开指责美国等盟友背后捅刀的行为。 勒德里昂9月18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在美英澳正式宣布消息前一个小时才被告知法澳潜艇合约将终止，以及美英澳的新谈判。这一事件反映了盟友表里不一和严重的信任缺失。此外，勒德里昂9月20号指责美国背叛盟友，澳大利亚在背后捅刀子。9月2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双方决定启动意在重塑两国信任的深入磋商进程。勒德里昂9月29号晚接受法国参议院质询时说，法美关系现阶段正经历严重的危机，虽然双方已恢复对话，但危机并未结束。为摆脱危机，需要采取严肃的行动，而不只是空谈。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1，空气质量2级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态北京。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我是文登，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以下是广告时间。